漫漫寂寞路，恋人哥哥感到迷途，孤独的灵魂习惯了独，猜不出和谐双人舞步。你想要逃时他开始追逐，逃不出意志你开始怕输，用尽越刻苦越想在迷途，爱上不轻易自恋解读。爱情是一座荒芜的花圃，恋人哥哥掩面而哭。相遇的人呀，若只是过路，别吝啬打个美丽招呼。相爱的人呀，若愿意共度，丢一颗种子入尘土。荒野之上，荒原奔放，不甘沧桑，只问痴狂。天在天上，人在人旁，忙去夕阳沐月光。孤独的灵魂习惯了独，猜不出和谐双人舞步。你想要逃时他开始追逐，逃不出意志你开始怕输，用情越刻苦越想再立足，爱上不轻易赐给幸福。爱情是一座荒芜的花圃，恋人哥哥掩面而哭。相遇的人呀，若只是过路，别吝啬打个美丽招呼。相爱的人呀，若愿意共度，丢一颗种子入尘土。荒野之上，荒原奔放，不甘沧桑，只问痴狂。天在天上，人在人旁，忙去夕阳月光。